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到4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双休日两天，周六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周日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这是我们周一至周五今夜思雨时节目内容，和大家会探讨听友和网友的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回答。那我们在周六周日的时间呢，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和情感相关的美文音乐，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周一到周五的时间，我们这些解答的问题也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您的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可以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讨论。在节目录制的时候，我现在就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看各位的问题，所以您的问题呢，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中，关注我们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专家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老师，有一位男士，他说我结婚了，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件事儿呢，就是我这个妻子啊，2年了。他就是属于那种基本上心思不在我们的小家中，所有的心思都在他的娘家。我们啊住在同一所城市，我们家和他娘家呢差一个城区。我妻子呢单位啊这个福利挺好的，条件也很好，他们单位呢是一个商业单位，那么他们的老板对他们都挺照顾的，经常也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福利，都是一些食物吃啊喝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么他永远不会拿到我们的小家和婆家，他第一动作都是拿回娘家去。他挣的钱一个月大概有10000块钱出头吧，他差不多一半都花给他娘家了。他对他娘家特别的好，他似乎觉得他对他娘家是有责任的。他娘家的情况呢是这样，他妈妈确实身体不是很好，在家里边很多年都没有上过班了。他爸爸呢还是有一点收入的，但是他妈妈这个人啊，他说从他懂事起一直是他照顾家，他妈妈是由他照顾的。比如说他妈妈在家里边挺娇气的，不做饭，不洗碗，不洗衣服，他爸爸会干这些家务事，而他呢花钱给他妈妈雇了一个家里边做事情的阿姨，这是我老婆花钱的。其实啊，如果说他单纯给家里边给东西花钱，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但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家里的事儿和我自己小家的事情他操心的很少。现在他怀孕了，他对我说他希望他能够回到娘家去。我说他妈照顾不了他，我妈更应该能照顾他。但是他说他在家里边待着更舒服，他就喜欢在他们家待着。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他结婚了。 我就是觉得他是少见的那种什么时候都喜欢往娘家跑，跟他妈妈的关系还特亲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有对比，我想给我父母给点钱，他是不愿意的。我对他说，哎，家里买的这个水果多了一点，我给我妈拿去一点，他也是不高兴的，但是他会把东西全部都提到他娘家去。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娶了一个心里边只有娘家的老婆，我该怎么办呢？ 这已经娶了哈，真的是已经娶了。那么他说了，这位男士也说了，这个他老婆对于娘家是有责任的， 嗯， 比如说给钱给物丝毫都不那个 一点都不吝惜， 不吝惜。如果他对婆家也这么不吝惜，我觉得这婚是能过下去的，结婚是没有问题，在一起生活。但是如果说他永远是这样的一头偏，永远不考虑小家和这个婆家的话，那这个婚姻无论怎么样将就，可能都走不到头，即便是怀孕了都受不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只能付出，就像他先生永远是朝着他那边付出而不管家里的事儿，那也就只能好好谈谈了。 嗯， 比如说每个月给多少钱，他的工资一大半拿到娘家去了，那你可以谈谈，你说如果我妈妈那边需要钱，我要把我的工资的一半拿回家去，你认为怎么样？这个不是在打架的时候说，而是平心静气的时候，两个人谈一谈，你对你的家，我对我的家，你有责任，我也有责任，同时我们两个人对于我们的小家也是有责任的。那今天咱就谈谈责任，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样子，对吧？这个如果是这么继续下去的话，这个婚姻是没有办法再延续的。即便有孩子也没办法延续。你想，就像一个很简单的事儿，他总是把你这个存款往出提走了，而你就不停的往进存，他永远是会，他再长时间他也会出现矛盾，对吧？这是不可调协调的矛盾。那么就是一个谈，或者说好，这月你给你家5000吧，下月我要给我妈5000。对吧？你不见得一定要真的给或者怎么样，你看他一个什么态度。如果他态度不好的话，那就是这个态度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你不愿意呢？对吧？你觉得我拿我妈家5000不愿意，那么同样你拿你妈家5000我愿意吗？你问过我吗？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这责任不是不能负，而是要平均的共同承担。把这一点要让他掰扯明白了。掰扯明白了，也许能明白，当然也许不能明白。 这就好像是，如果这个我们也想和听众朋友说啊，这事情如果是反过来，比如说我们一个女人如果嫁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一心一意只顾着他的父母那一头，对你小家也是忽略的，对你家也是忽略的。你比如说你有要求说，哎，我想给我娘家拿几个苹果过去，不许拿，对吧？ 对。 我想给我娘家拿一点钱，我娘家可能有什么需求，不许给，那你可能心里也会很不舒服。 对呀， 就是说到这儿，我们都想要说一说，在婚姻关系当中，两个人都有娘家啊，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妈，自己的这个原生家庭。如果我们结了婚之后，我们只偏重于自己的家庭，那么这个关系就是会失衡的。 对，这个平衡非常重要，就是说两个人结婚了都是双重的父母，这尽可能的要摆平。如果说一家稍微困难一点，多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多拿走的这一些，拿走的这一方至少要有一个态度，说你对我妈真好，真的谢谢你，就是有一个态度。而且这个多出来的是不能太多的，如果越怎么怎么样，谁也受不了。那么这位男士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跟太太好好去谈，而且是深谈你所有的不开心、不高兴，你对于他的这种做法的不满意，你都可以谈出来。 对， 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实际上是两个人从原生家庭出来之后，其实要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小家的建设。在自己小家的建设的同时，考虑到双方父母的需求。或者是需求多呀，需求少啊，给予帮助，这都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一头沉的话，这条船是走不了的。 对，所以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更多的家庭中都会有显现。就是比如说也这个 我们节目中其实后台投诉自己的男人顾着自己的这个婆家的特别的多哈，因为男人好像很多男人都会觉得我对我的这个家是有责任的啊，我对我父母那边我还有养家的责任。那很多父母和儿子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儿子即便是娶了媳妇儿了，但是儿子是我家的儿子，儿子对，这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哈。对于女生，其实更多的家庭是女生嫁出去也就嫁出去了，可能是这样。而像这个妻子确实不多见， 不多见。 对，我们要说的是这个。如果我们真的想顾及到自己的父母，这是应该的，这因为我们大家也都有赡养的义务和责任，对，这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找到这样一个平衡，特别是我们如果忽略了我们现在要经营的这个小家，或者我们忽略了对方的家庭，那么这个就会造成两个人之间很大的矛盾了。 对啊，所以还是谈谈吧。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男生问一个问题，说我自己个人条件很好，名牌大学毕业，非常好的工作。现在的收入也很高。他呢是在南方，在上海。他说现在啊，这个有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呢认识了，女生长得很漂亮，是属于那种水灵灵的女孩，而且是属于相貌别人一看就会给高分的女生。其他的条件也挺好的，也是大学毕业，就是家境不是特别好，父母呢都是在南方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女孩子，家里边可能过去也是家境不是很好，收入也是比较低的，但是这个女孩自己还是很上进的。现在和她在一起呢，我觉得虽然她没有自己的房子，是和其他的女生在一起租着一个公寓住，但是他把自己还是收拾得很利索的。我自己呢，现在虽然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我未来是有能力的，所以很想和他交往下去。可是交往了一段时间，就发现他不冷不热的对我，我自己还觉得条件挺好，不知道为什么他不冷不热的对我呢。后来有一次出去两个人到外面去过了一个周末，过周末的时候呢，那一天他心情也很好，我心情也很好，我们喝了一些红酒，于是他就喝多了，他对我说了一段经历。他说他曾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一直是出席各种各样的饭局，陪别人喝酒。他说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因为那个饭局能让他挣出了他的学费。特别是在他找到现在这份工作之前，他当时连租房的钱都没有。那么他一直做到一年以前，他不做了。这件事情吧，他告诉我是说，他说想让我了解他的这一段。他说因为一直都觉得一个如果愿意和他未来走到一起的男生不了解这一段呢，他心里会觉得有所不忍。了解这一段，再来看看愿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他说完了吧，一方面我觉得他挺可怜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总是在想那些画面，我该怎么办。 先说这男生的心情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实际上这个权衡别人没有办法替他去做，对吧？还是权衡你爱他的程度有多少。那么这一个女生你爱她，她肯定是爱你的，否则不会把这么这样的事情告诉你。告诉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完全了解我这个人，如果你还爱我的话我们往前走，这是代表了这个女生的一片真心。你可以这么去理解，你可能不难过。如果你老去想他曾经陪过酒，你去想那样的画面，其实你也没有在当场，当时什么画面你也不知道，你只是在往尽量不好的地方去想，你一定是往最坏的地方去想，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受不了。那别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能够替你做这个抉择， 还有一点就是你们两个人合适不合适，是不是相爱，其实跟你像刚才上来说我的工作不错，我的大学，我的收入，我的岗位等等等等，其实是没有关系的。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相爱吗？合得来吗？有没有共同走下去的一个愿望或者这方面的努力，再或者你爱的是这一个人，这个人曾经的一点点的一些让你不满意的地方，你会不会忽略掉？这是你要考虑的。你都考虑好了，那么好，取舍你就都知道了。那么一个女生已经被逼到什么钱都没有的时候去陪了一次酒，拿到了一些报酬，让她能够活下去，能够把大学学费交了，是很不容易过来这一段的。 对， 我们只能说这些。嗯， 对，他还是很坦诚的把个人的经历告诉了你。那我也想说的是，你自己也是想好，你觉得能接受，那么和他走下去；接受不了，尽快分开。 对， 就是这样哈。 嗯， 另外一位这个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一段时间了，然后就发现男朋友有一个特点。男朋友是只存钱不花钱的人，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很重，出去吃饭会挑最便宜的，平时如果有一些什么开支的话，他就大呼小叫。那么存钱呢，好像是他的乐趣。我们现在关系比较近了，比较熟了，他也会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他喜欢存钱。存了钱他才觉得自己有安全感，很少见到男生是这样的。我现在就觉得你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可不可以继续交往呢？其他方面他还好，就是这一点我挺看不惯的。我这个人花钱不是大手大脚，但是我觉得该花的就要花呀。 嗯，我不知道这个女生了解不了解这个男生的经历和他的家境。 嗯， 如果你去现在要做的不是说这个人这个点是不是可取，是不是好，而是你现在应该去了解他的家庭，甚至于他的成长的这个道路。比如说一个家境比较不好的，就是家境比较贫穷的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经常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那么现在他有了挣钱的这个可能的时候，他是做不到说花钱大手大脚，他不可能，他就是想存钱，因为没有钱他没有安全感，这是真话，这是一个这个问题的关键。 嗯， 就是他不存钱他没有安全感。那你一定要知道他不安全在什么地方，你才能够判断出来这一个特质是你接受得了的还是你接受不了的。 嗯， 对吧，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成长环境，一个过程，去了解这个，然后其实结论就有了。 对，就是知道他为什么会把钱这么当一回事儿。 对， 然后确实是两个人在一起，这个花钱，是一个大问题呢。 对， 因为日后的生活，这个花钱是，比如说我想出去旅行，他说不行，旅行会花钱太多，是吧？我想给孩子报一个班，他说不行，这个报班太贵了。那么我想买一件衣服，他说不可以，你柜子里已经有衣服了。哎，如果是这些都会造成矛盾的。 举个小例子啊， 嗯， 一对男女在谈恋爱， 嗯， 这个男生呢是在一个很好的单位，就是福利很多的这种单位，凡是分来的东西，副食品什么什么，这个女孩说随便拿都可以， 嗯， 一点不含糊。但是说让他花钱去给这个女生买一个生日礼物，不可能的。 一分钱不愿意这个多出的， 一分钱不能花，就是不能花。 嗯， 女生去给他买礼物的时候，真的千挑万选，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送上。 嗯， 这个其实不是钱多钱少，是一份心意，对不 对？ 对， 是个心意。是的。 但是这个男生在给的时候呢，在家里找找找找找，随便找一个什么东西就当生日礼物了。 嗯， 最后分手了。 啊，对，就是这样。 对，就是真的是。这是一份心意，不是花钱多和少的问题。将来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我记得那个女生都已经想，怎么这么抠啊？说将来生活在一起不行，肯定是水电费什么都得琢磨，我自己出行了吧？都已经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了，最后还是不行，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不是一样的。 对，对， 所以我希望这位女生去了解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对。 一位女生说，几年前我曾经对一个男孩表白过，那么他呢也尝试着和我交往，但是他也说了他对我没有特别强烈的心动的感觉。我们在交往的过程中，他对我相对来说就比较冷淡一点，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亲密的行为。最后呢他就提出分手了，这是几年前的事情。那么几年过去了，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当然期间也谈过男友。今年我们又联络上了，然后彼此还觉得挺开心的，因为就像是一个老朋友一样，偶尔呢约个饭什么的，相互请，不是那种他请我我请他。天天在微信上会聊聊天，比如说聊聊工作啊，聊聊什么他到别人家，什么他的同学有孩子都满月了，又是他的某一个同学结婚了，或者是上下班的时候路上遇上什么好玩的事情了，反正不关乎情感，但是两个人有交流。他还喊我去参加过他同学的婚礼，而参加婚礼的时候，人家也有带人家的什么女朋友啊、家属啊这些。别人也问他，当着我们的面开玩笑说：“这是不是你女朋友啊？”他就笑一下，也不说。所以现在我就想知道哈，那是不是他对我有意，他回心转意了，还是我仅仅就是一个备胎呢？ 这很难说，对吧？其实在他不说话笑一笑的时候，你出来就可以问他，哎，刚才人家说我是你女朋友，你怎么想？你可以当时就在这种环境下突然间问他一句，看他什么样的反应，对吧？如果真心想追你，这个节奏就不够了，是吧？节奏就比如光是聊聊天微信一下，这节奏就不够了。 说的对，就是节奏不够。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问，如果你还是想跟他好，你还可以再表白一次，看他什么态度。但是当备胎这事儿就算了，因为咱们耗不起，对吧？年龄在这儿呢，该谈恋爱该干嘛干什么去，就别在这儿太费功夫了。 这还是一位女生问的问题哈。她说，在一个网上的交友的一个平台上，我呢发了个人的一些信息，然后呢我找了一个同学的照片发上去了，因为我那个同学长得比我好看，我自己呢觉得这也是更安全一些吧，反正在上面也都是瞎聊嘛，然后就和一位男生搭上话了。而这位男生呢恰好离我还挺近的，而且我们俩的学院，就是毕业的学院，还在同一个区域，两所学院也很近，于是我们俩就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包括什么周边的小吃啊什么的，聊得挺来的。现在这个男生啊和我聊了半个多月，强烈要求见面，已经提出三次了，可是我不敢见他，因为我用的是假照片啊，怎么办呢？ 直接说呀。直接说，那照片不是我啊！你现在直接把你真实的照片发过去。你说你看好了，我当时是，比如，其实这方法是错的，做法是不对的啊。那已经这样了，你怎么办呢？你就直接招了呗，说我当时用了一个比我好看的人的照片，我没觉得这个可以遇到一个满意的人，我当时觉得有点像游戏，我没有认真对待，但是我现在先跟你道歉，这是现在现实中的我，你觉得可以我们就见面，没有什么关系，别躲，不要躲了。人都约三回，你还在这嘀咕嘀咕，你没有诚意是一方面，而且你再往后说你那个照片不是你，可能被动，更加被动了。对吧？ 对， 招了吧。 对，所以你就还不如直说呢。 对。 有一个问题哈，这个有一位女士问我们，她说我有一对朋友夫妻，那么在这个和他们相处的过程中啊，她这个丈夫呢自己有一个商业的店面，前段时间我暂时没有工作，于是呢就到他那个店面去帮忙了，这样的话呢平时和这个男的会有一定的接触，我和我的这个好朋友也就是他的妻子关系是很好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发现了他老公其实和别人有染，另外一个人也是我们那个店里的，是一个做财务的， 她老公和那个做财务的应该关系的暧昧很多人都知道，甚至有的时候午休他们也会躲在里边的房间里腻在一起。知道了这件事情吧，这个男的居然以为我什么都没发现，其实他做得很明显，稍微明眼人都会发现，可是我那个朋友也没有发现，也就是他妻子。我现在就很为难了，我在他老公这里上班，拿着他老公给的钱，他老公算是我的老板，可是我发现了他老公背叛了他，我要不要告诉他呢？ 这挺为难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合适。首先第一，如果你想告诉这个女生，告诉你的好朋友，至少先给她预设一下什么样的结果吧。 嗯， 对吧，现在至少她老公还没有想着要离婚。 嗯， 对吧，这是一个，先想把后果想一想，然后你再想跟不跟她说。如果你跟这个你的好朋友说，你就先辞职，不要再干下去了，因为没法干了，对吧。我开始你在读的时候，我以为她这个老公对她有点什么邪念， 是的， 但是没有，跟别人还好，你不是特别的被动。因为如果她老公对你有什么想法的话，你跟你的好朋友倒没法相处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想好了，做几个预设，然后决定告诉他。我觉得也别特别明显的告诉他，只是提醒他一下。 嗯， 但是你要做好辞职的准备。 对。是这样哈，可以提醒一下，可以问问夫妻关系怎么样啊，如何如何的。嗯，这个有的时候 这话真的很难说， 确实是很难说的事情。好，今夜思雨时，这里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听友和网友提出的，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您可以参与的方式，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那么还可以从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想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您除了这个我们的广播频率之外，您可以通过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来搜索今夜思雨时收听。稍后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你不管我有多妒忌，也不管我怎么抗议，他永远是你说不腻的话题，你让我为他受尽委屈，爱迟到多久都可以，你阴晴不定没关系，够不够交换你多留点时间，让我们两人单独一起，谁都想拥有竟然完整的心，别说我太爱自己，改天你家门口有人疯狂弹琴，一定是我，别怀疑，我不怕跟在场心里试着比一比，打败我才能抢走你，碰上了 Louis Vuitton 却只能摇头叹气，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罪犯。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轻微到轻度霾，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七度。明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三到四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总的来看，双休日两天，周六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周日是一个位的交通出行。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 相遇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天日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诗，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 107.3 AM 1026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大家可以在每天22点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吴若梅老师，那我是主持人孙岩。现在我正在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各位的问题，还有新浪微博中大家的留言，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都可以留言给我，那我会在节目里读出来，和大家，我们在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纠结该不该离异，该不该离婚。她说曾经两个人非常的相爱，而且呢从结婚起呢就一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我这个人吧和公婆的关系还算好的，公公婆婆以前我觉得也算是通情达理，家里肯定会有一些小矛盾，但是呢一直我们还都克制得很好，也都能彼此消化了。特别是在有了孩子之后，因为有了孩子家里的矛盾就会更多。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婆婆在帮我带孩子，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那些矛盾就显现出来了。但是呢我们还都能忍，有的时候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我老公还能体谅，带我出去走一走啊什么的，所以呢我也就挺开心的。现在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后，家里边就遇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我老公辞职自己创业，但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就亏了很多钱，他爸他妈的钱，我们两个人结婚以来攒下的钱全部都亏进去了。家里一开始没有钱，好像婆婆就开始慌了，婆婆的话就开始多了，婆婆不骂她儿子，总是跟我在闹各种各样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不顺心吧，也许是现在觉得有什么样的气没有地方能撒出来，没有地方能发泄出来吧，总是发泄在我身上，也发泄在孩子身上。对孩子说话也开始大吵大闹，对我说话也是这样的，哪怕就是炒菜放多了一点点盐，他都能生气到不吃饭的程度。我开始还忍着，后来忍不住了就开始和他吵了。以前家里关系很好，现在就变得吵吵闹闹。我老公呢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压力很大，越是着急钱越赚不回来，他甚至还去做了一些我特别阻止他做的事情，比如说类似于欺骗了其他的亲友让人家投资啊，把自己的情况说得很好然后让人投资进来啊。我觉得这我想都没有想过，为这样的事情呢我就开始跟他吵离婚，吵了好几次。其实我内心不想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吵架我就会把离婚的事情说出来。 他现在同意了，我又觉得有点退缩了，因为真的是对他有感情，两个孩子还小。但是呢，他和婆婆一吵，或者我想到了他做的那些事情，我就觉得我有压力。他做的那些事情，如果将来被亲友都知道了，人家会怎么戳我们的脊背啊？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嗯， 听上去 咱先 是好为难啊。 对，咱先说这个，就是怎么说，算蒙骗亲友吧，这些哈，将来人家追究起法律责任来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是有责任的。要知道这一点，首先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先从这个去劝解他，赶快把钱还了，赶快把钱还了，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不光是他，还有你，你不可能不知情，对不对？只要你知情，那就有你的一份责任，这个要知道。还有就是，看来他们的感情不是说特不好了，夫妻感情不是问题，现在都是钱闹的。那么能不能塌下心来说这公司办不下去了，我想尽办法把亲友的钱还了以后，我去找一份工作来做，哪怕钱不多，让这个家庭稳定下来。我想这婆婆的态度也是跟钱有关系，你比如说老两口养老的钱都被这个儿子一把给弄没了，他现在连一点底儿都没有，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他找他儿子他心疼，他找他儿子闹事儿他受不了，他心疼，他发泄也就在你这儿，对吧？这个时候我觉得如果还不想离婚，多少忍一忍，甚至于可以直接说，其实妈，我知道您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也在改变这个状态，我们都在努力，您别着急，就是几句软乎话嘛，对吧？ 对， 不要跟他打起来。如果这个时候你在跟婆婆吵架或者怎么样，这个时候你的那个丈夫就更加的不知所措了。也就是第一最重要的，要把借来的钱想办法还上。想办法还上。还有就是把这个感情维持好，度过这段难关。你想一个女人两个孩子现在这种情况，即便就是离婚了，可能你也没有什么好日子过。 对 吧？ 对， 也是比较艰难的。况且你跟你先生还是相爱， 还是有感情的，就是你对他，你对他还是有感情的。 对，想办法一块度过这个难关。 嗯， 别把自己这个背一身法律责任。 嗯， 对吧？这个是重要的。至于婆婆那儿，能忍就忍吧。 对，就是老人家可能也是，比如说压力一大，自己也不会调节情绪，可能、就是、 非常大。你想，一个退休老人如果把积蓄都弄没了的话，你就想这个什么状态？ 哎，而且还看到儿子这个挣钱也无望， 对， 是吧？那可能确实是心里面就是很难受呗。 他们更恐慌，他们不光是恐慌没有钱，是恐慌将来比如医疗啊什么什么的没有保证，生命没有保证，他担心比你还要多。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一家人最难的时候。 对， 吵架解决不了问题，离婚你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不会比现在更好，所以不如想办法一家人怎么把这个难关一块度过去。 对， 同意。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今夜私语时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生，他问到的问题是这样，他说，我今年呢是29岁，我女朋友33岁，我非常非常的爱她，我是2年前认识她的，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经离婚了，带了一个孩子，孩子呢现在是4岁，我认识的时候孩子刚刚会说话，当时我追求她，我对她特别好，开始他对我说他也没有特别的认真，但是呢我和孩子特别的好，我总是通过孩子打动他，孩子会叫爸爸之后一直在叫我爸爸，这个关系就是这样的，慢慢的他父母也就认可我了，开始呢他父母也不相信，他母亲总是问我，没结过婚的人为什么你会看上他，他还带个孩子呢，但是我心里边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看到他就觉得很亲近，看到孩子也觉得很亲近。我们就在前一阶段已经考虑到要结婚， 在讨论一些具体结婚的事情的时候起了一些口角，开始有了一些矛盾。有的时候啊，我怪他，因为他脾气也不是很好。还有呢，就是偶尔他提起孩子的爸爸的时候，我心里边就特别不舒服。特别是他当着孩子的面提到孩子的爸爸，我觉得他没有给我留面子。孩子现在认为我是爸爸，那为什么要当着孩子的面提到他以前的爸爸呢？他那个爸爸早就不管孩子了呀。为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吵起来了。结果有一次吵架我就说了重话了，我大概的意思就是人家都不要你，你还老在说着这种惦记人家的话。从那以后啊，他就不理我了。我现在怎么道歉都不管用。他说他原本对我就没有信心，他那一次看到了我的真实面目，所以他怎么也不理我了。可是我的真实面目是我很爱他，很爱孩子，我不希望他提那个把孩子和他抛弃了的男人，我有错吗？ 这么说吧啊，他能够真心的爱这个比他大好几岁的女人，真心的爱那个孩子，已经是在咱们这个男人堆里的很棒的男人了、啊 这个、对，在咱们的文化中 对已经很棒的了、嗯、这个在咱们这是很难做到的，已经很难做到，这是好的。同时你让这个你爱的女人在她的孩子面前永远不提她的亲生爸爸，这一点你又小心眼了。 嗯， 你已经很棒了，应该再更棒一些。说其实没有关系，他确实不是你亲生的，你像亲生的一样待他，这没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你小心眼了，你去道歉、嗯，对吧？你去道歉。其实作为中国的这个文化下面的女人，也很不容易确信你是真的爱他、爱孩子、爱到这样的。这跟国外不一样。如果这是，比如说是在国外。在比较那个什么，人家会没什么想法，对吧？嗯、我的一个好朋友，在美国，她带了一个七岁的孩子，嫁了一个比她小七岁的没结过婚的男人， 对， 过得很好，现在有孩子，老二也就是第二个孩子已经很大了， 嗯， 这那个文化是没有问题的，在咱们这文化，他就不容易相信你， 嗯， 好不容易相信你了，你会因为他这一句话又闹起来了，那么。开始做得非常好，后面做得稍差，那想办法去让他对你有信心，你再接着追他呀。 嗯， 你只能这么做，再接着追他，你直接去道歉，你还一如既往的对他好，还是会打动他的。 嗯， 而且你以后也要做到孩子的亲生父亲和继父同时存在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准备。 对，你得有这个心理准备，因为那是事实。 对， 你的你。 不是说你瞒着他就以为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了，这瞒不住的。 而且你什么时候能够自己正视你的女朋友啊、她就是曾经是别人的妻子，那么如果你能够正视到这一点，你们之间可能才会更好过。如果你们之间这永远是个梗，也就是说她这个以前和别人在一起生活过，和别人有过这样一个孩子，那么你想抹去这些是不可能的。 我想他可能想的是，咱俩结婚了，这个孩子早就叫我爸爸了，反正他也不知道，就是我就是亲生爸爸就得了。他想的比较简单，但不是，他不是事实。事实永远是你是继父，他还有一个亲生父亲。 对， 你能接受这一点，而且不去揭你，就是你女朋友的伤疤，他们当初是不要你们了。 嗯，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伤疤。 对， 你把他给揭开了，他当然不理你了。 对啊，就是他真的是伤心了呀、嗯、所以你这个还是这样，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很多次，如果你错了，你得真知道你哪儿错了， 对， 然后才去这样道歉，对方才能接受。 没错没错、哦、现在他没有知道他哪儿错了。 对 对， 嗯，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男士，他说我和我的前任，我们分开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我们俩分开是因为当时我妈反对我们在一起，我妈妈特别的不喜欢她，主要是不喜欢她的家乡，我妈妈有一点这个地域的歧视，所以呢当时拼命的反对，我们就分开了。分开了我后来呢就结婚了，匆匆忙忙结的婚，在我结婚之后她也结婚了。我本来以为结婚以后呢我就会慢慢的放下她，但是前不久知道她和她丈夫已经离婚了， 我这个心里没有一天能平静的。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和我现在的妻子过得也不好，可能是因为我们匆匆忙忙进入的婚姻吧。我们两个人没有什么可以说的话，没什么乐趣。我们俩有了孩子之后，更是就像是各过各的。我的妻子只是和孩子在一起关系很亲密，跟我连抬头说话都觉得没有意思。我对她当然也是这样。唯一的痛苦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我真的很想和前任在一起。我想现在我有勇气跟我妈妈说我愿意娶我爱的那个人，但是当时是没有勇气的。所以很多个夜晚我总是恨我自己没有勇气当时反对我妈，也在冲动之下和一个不爱自己自己也不爱的女人又结了婚。我总在想现在我还能不能改变这一切呢？毕竟我岁数也没有那么大，我还不到40岁呢。 这个能不能改变就看你怎么改变。如果说你真的跟现在的太太过不下去，那么真的分手也没什么关系。前提不是你回过头去要找你的曾经的旧爱，而是你们两个人去考虑的是你们俩的婚姻有没有能够继续下去的。 嗯， 先考虑的是这个。真的你恢复到单身的时候，你再回去找你的旧爱，那个时候你的旧爱是不是接受你，还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对吧？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先解决，你先考虑你的婚姻有没有存在的价值。那么如果分手的话，孩子跟他妈妈很亲密，也许不在你身边，那么每个月的生活费的问题，你的收入的问题，你先把这些都考虑好了，对吧？你再说是不是离婚。还有真的塌下心来，这么多年你跟你太太生活在一起也不是一年了，连孩子都有了嘛，对不对？那么你们俩的关系真的像你心里想的这样吗？他真的不在乎你吗？他真的不爱你吗？你也考虑一下，把这考虑好了再去想其他的问题。至于说你的前任已经离婚了，他离婚也未必是因为你， 嗯， 对吧？ 我觉得对，你的前任是不是还想和你待在一起，这 个 都 问号， 绝对是问号，对吧？因为你6年前你因为你母亲的反对，然后你和你前任分开了，你一直长情至今，你可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心思，你的前女友的心思是不是跟你一样。 对， 我觉得未见得 是， 也可能现在完全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没错， 是吧？ 对。 嗯，下一位，一位女士问说，我老公年轻有为，我们俩结婚10年的时间了，他其实对家庭应该说是有责任感的。我们结婚刚刚结婚没多久我就怀孕了，然后我们的孩子后来就出生了。有了孩子之后呢，他对孩子很好，对家也很好，很有责任心，给家里边从来都不吝啬，给我买东西，给孩子花钱。他事业心也比较强，属于那种高学历高收入高智商的人。但是唯一有一点，在有了孩子之后，他几乎很少和我有很亲近的一些行为，他更像是这个家和我是伙伴。如果别人妻子有了孩子以后特别关注孩子的话，那么可能丈夫会有一点点抱怨，比如说对丈夫不够关注和丈夫的情感疏离。在有了孩子之后呢，我开始也是那样的一个母亲，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在孩子身上。后来我意识到了再去关心他，他对我说他很愿意看到我对孩子多用心，他希望我和孩子现在住在一起在一张床上，他愿意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因为他说这样对孩子的成长有好处，让我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开始我并没有意识到什么，但是慢慢的我就意识到，我觉得有一些很微妙的做法，他其实是在躲避我们之间的关系。他表面上都做得非常好，但实际上内心和我之间就像是这个家里的一个伙伴，我负责养育孩子，他负责挣钱养育孩子，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我是走不进去的。他对我很好，从来不争吵，我有什么要求他都是会答应的。但是我们 几乎没有一起出去旅行。我说想旅行，他说你带孩子去，或者你和我妈，或者你和你妈一起去，他出钱，但是没有和他一起出去过。我想问问，我这个感情你们怎么看呢？ 这个感情是有问题的，一定是有问题的。当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啊，你很难说，很难说这个问题在哪儿。你说他如果外面有外心了，我觉得这个女人是能够感觉到的，对吧？她一定会感觉得到说她的情感不在我这儿。如果说她又把这些家里的都捋得很顺，然后她在外面再有，我觉得一个男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隐情在哪儿？这我没有办法猜。 嗯， 反正我们只能告诉你说，一个男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长期的，比如长期的没有跟你没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不正常的。 对，但是就像吴老师说的，症结在哪儿呢？我们不知道。 比如说他在外面有外心，有可能，然后又把家里捋得很顺，又对你很好，对家都很好。那么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是有可能的。那也许是这个是问题， 对 对吧？那也许他比如身体有一些隐患， 哎，对，他不想跟你， 他不愿让你知道，不愿让你发现，这又是一个问题。 对，嗯，还有可能、就是， 还有可能是其他， 对，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嗯、对，比如说他原本就没打算。进入婚姻生活，迫不得已才进入的婚姻生活， 对对对， 这也是 他把这个摆这儿了，他父母放心了，那他就 对，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得问问你自己，你想要什么样的婚姻生活？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挺好，挺满足的，挣钱也都拿回来了，我的要求对方也都满足了，孩子我也有了，别人看上去是一个很和睦的家庭，我也在这儿了，一个温暖、和睦、安全的一个家庭都有了，丈夫也很体面，对吧？有些人会觉得这样我就满足了。 我上回看了一篇文章，有一个什么说到中年人的文章，还是咱们节目里提到的，说在外面秀恩爱，在家里分房睡。 嗯， 有这样的一个， 对，有 这样的一篇文章，我记得是哈、可能到了中年的时候有疲惫感，什么，就是这个原因很多很多，我没办法猜， 对， 只能你是当事人，你去体会，慢慢的沟通，看症结在什么地方，再对症下药。 是的，是这样的哈。那如果说你不满足，你并不满意，你需要的是，哎，你觉得现在我什么都有了，但是我缺乏我和丈夫内心真正的那份亲密，不仅仅是。这个肢体上的亲密，可能还缺乏心理上的那份亲密，那你就要去找原因，问原因， 对， 你得去交流这个结，你由你去打开。 对，没错，聊啊，谈呐、啊，那个 沟通啊， 对 对， 在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下去多说一些心里话，这都可能，甚至于酒后吐真言，咱们喝点酒啊，也可以啊。 对，就是你得把你想要的告诉他，然后你可能才会得到答案吧。 没错，没错。 嗯，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就是这样，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的问题、婚姻的问题、伴侣关系问题，这些大家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如果您也想告诉我们，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进来，或者是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封锁那些飘雪的回忆，回避是用来保护自己。当坚强变无情，在变距离，我的眼泪和微笑同时结冰，再也不惜甜美的爱情，痛才诠释了爱的宿命。你的浪漫热情但却拉我走上了奇妙旅行，挡不住的太阳，不管我抵抗，